坚定理想，坚守信念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、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鸦片战争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医商商管断水断粮，任何消息都无法传递出去，最终各国商人集体屈从，呈报了20000多箱鸦片，货值高达600万元。 武少荣与卢文蔚被关在南海县大狱里，他们是赫赫有名的官商，牢头狱霸不敢欺负他们。南海知县刘世禄与他们也私交甚笃，让他们住在雅号里。这个雅号是县大狱里的上等号间，光线好，清扫得干净，连铺草都是新的，伙食单开，晚饭还加一壶水酒，就是没有人身自由。大门的铁链突然哗啦啦一阵碎响，五卢二人心头一悸，不由得一起朝甬道尽头定睛细看，是牢头用钥匙正在那儿开门呢。敞亮处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梁廷南。梁廷南胸前挂着一柄放大镜，背着双手，昂首挺胸，派头十足，比南海县令还神气。这副模样在广州城里那可谓独树一帜啊，不仅本地官辨认的，连贩夫走卒、牢头杂役也都过目不忘。他一面往里走，一面问：没虐待两位总商吧？牢头陪着笑脸：嗨，二位爷拔根毫毛都比小的们的腰粗，小的们哪敢不恭敬啊。二位爷一进来，知县大人就关照要好生侍候着。梁廷南说：哼，你算是明事理的。武少荣站起身，隔着木栅叫道：梁先生，您怎么来了？梁廷南道：我带来钦差大臣的谕令，放二位出去。卢文蔚一阵惊喜：五爷，我那卦算得精准，果然是有惊无险呐。牢头掏出钥匙打开号间，梁廷南一步踏进去。重要啊，外边的事知道了吗？这个重要是武少荣读书时梁廷南给他起的学名，后来用作官名。武少荣说：知道一些。五卢二人被拘之后，家人探监时把外面的情况告诉过他们俩。 梁廷南用手指把武少荣衣服上沾的草叶摘去，向师长关护学童。一律同意缴烟了，好家伙，20000多箱啊！武少荣惊得眼珠子一跳，20000多箱，那得装多少马车呀？这真的吗？那还有假？白纸黑字盖着洋文印件的上缴清单。商馆断水断食整整3天，哼，他们熬不住了，不得不缴。你爹怕出人命，立即叫杂役给每栋商馆送去2桶清凉井水，300多彝人像久旱逢甘霖似的簇拥过去，排着长龙依次舀水喝，京西牛饮喝得静静呢。梁廷南陪着武少荣和卢文蔚往外走，边走边说，抚恤码头的各国水手蠢动不止，林钦差、邓都县和豫官部怕出事，准备将包围仪馆的便兵撤下调往黄埔岛。邓都县提议你二人出去，把从商馆里撤出的800佣工杂役编组成队，分昼夜2班继续包围宜昌。这2天一直是吴老爷和卢老爷在办差，他们年高体弱，可经不起这个折腾啊。邓都县和豫官部说，13行公所是半个衙门，负有交通宜商、查验宜船、传谕县令之责，没人料理这可不行啊。我呢也借机替你们美言了几句，林钦差耳朵根子一软就答应了。卢文蔚苦笑道，哎呀，五爷你有个好老师啊，大难当头救了咱们兄弟一命啊。武少荣大梦初醒似的作了一个长揖，多谢老师关照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。 宜商同意缴烟之后，商馆恢复了供水供粮。林则徐命令行商率领800佣工杂役替换营兵包围商馆。鸦片缴完之前，所有行商不得回家。吴秉鉴和卢文锦也不例外。行商们不敢违命，吃住办差全在外洋行公所。公所是处理商务的地方，修得非常考究。飞檐斗拱，雕梁画栋，家具陈设豪华铺张，比总督衙门还气派。可现在呢，却乱得像是一个大杂院。公所的大伙房平日只给当值的行商和几十个家人、通事、买办、行丁做饭，可现如今猛然增加了800张嘴，不得不添加水缸、铁锅、柴米油盐。厨丁们在天井里支起了10几口大铁锅，劈柴挑水、剁菜蒸饭，洗涮声叮当作响，热烘烘的人流交相杂错，要多乱有多乱。佣工杂役们分成昼夜2班，一班在商馆周边巡逻，一班在公所内休息。吴秉鉴和武少荣不得不把2武的30多间房屋腾出来，铺了稻草，打了地铺。值夜的佣工们白天睡觉，打鼾声与炊烟、炖菜、烧饭的气味混杂在一起，令人一进公所就皱眉头啊。800佣工常年在13栋商馆中效力，与宜商混得相当熟人，不少人还能讲一点阴阳怪气的蹩脚英语。用他们包围商馆和用军队包围商馆全然不同。便兵们受过训练，站如钉，坐如桩，走如风，提枪跨刀有模有样。佣工杂役那是老百姓，站无站相，坐无坐行，走起路来千姿百态。13行给他们发了短刀棍棒，但是这短刀棍棒一到他们手中就跟烧火棍似的，有人扛着，有人挎着，有人提着，还有人拄着呢，小乱混杂，形同乌合之众。 吴秉鉴父子晓得怀柔远移是国家大计，宜商缴完鸦片之后依然是贸易伙伴，因此敕令雍公杂役们不得对宜商惊辱责骂，只要他们不出商馆，要吃的给吃的，要喝的给喝的，还可以替他们购买零蛋小吃和生活用品。雍公杂役看守宜人就像监视街坊邻居，全然没有铁硬狰狞的气派。商馆距离珠江入海口有160里之遥，宜商们自知逃不走，缴完鸦片才能恢复自由。与其自怨自怜苦熬苦等，还不如自寻其乐。他们因陋就简，在小广场上玩起了蹴鞠。西洋蹴鞠和中国蹴鞠规则不同，玩法各异。宜商们你争我抢，大呼小叫，鼓掌跺脚，吹口哨。雍公杂役们站在栅墙外面，瞪大眼睛观看光怪陆离的西洋景。有人看得津津有味，有人看得莫名其妙，还有人跟着吆喝叫好。商馆一戒严，毗邻的同文街、高地街和靖远街一派萧条。那几条街的两旁全是成衣店、鞋帽店、瓷器店、杂货店、小吃店、古董店、书画店，所有货物既有自产自制的，也有来自五湖四海之物。平常时日，这几条街华夷混杂，熙熙攘攘，可现在却是门可罗雀呀。伙计们坐在柜台旁，放长假似的聊大天、侃大山、吹牛皮、斗纸牌、摆龙门阵。店主们则是心急如焚，期盼着早日解除禁令，恢复通商吧。一乘绿泥子官轿停在外洋行公所门前，于宝纯一猫腰下轿，问守门的行丁：“吴总商在吗？”行丁一哈腰：“啊，回大人话，吴老爷和五爷值白班，在商馆周匝巡视呢。”于宝纯刚从林则徐的行辕回来，有要事知会他二人。他由着步子朝西面走去，绕过街角，果然见武少荣领着一队雍公杂役在栅墙外面巡逻呢。吴秉鉴坐在一张靠墙的竹椅上，膝头横着一柄龟头手杖，一个仆人正站在他身后，手里提着一壶茶。吴秉鉴目光呆滞，好像在晒太阳，又好像在思索什么事情。林则徐敕令他和卢文锦不得回家，他虽然年高体弱，却不敢违令，不论刮风下雨、阴天晴天，都在商馆周边巡视，累了就坐在竹椅上休息一会儿。栅墙之内另一番光景，一场蹴鞠比赛刚刚结束，300多宜商水手百无聊赖，在一把西洋琵琶的伴奏下跳起苏格兰踢踏舞，踢得小广场上哒哒作响，尘土飞扬，口哨声、掌声震天假响。跳完舞之后，一个美国水手顺着4丈5的冲天旗杆手足并用攀到了顶端，身手灵巧的如同长臂猿一样。他在旗杆顶上做了一个鬼脸，吹了一声尖利响亮的口哨，突然一个鹞子翻身，双腿勾住旗杆，唰的一下朝地面滑去。就在脑袋即将触地的时候，他猛然止住了，弹簧似的一跳而起，稳稳当当地站在地上。这套动作下来一气呵成，如同杂技一般，让人眼花缭乱。宜商们报以热烈的掌声，连巡逻的雍公杂役们也发出一阵喝彩。武少荣看见了于宝纯了，迎上前去：“哎呀，于大人，有何要事？”于宝纯笑呵呵说：“哈哈，吴总商，要是让你掌管刑部大狱，这囚徒们非得夸你是活菩萨不可呀。”吴秉鉴 撑着拐杖从椅子上站起来，迈着龟步慢腾腾问道： 于大人有何见教啊？ 于宝纯说：林大人接到官军门的资报，说宜商已缴了10000多箱鸦片，他要我知会各位，从现在起可以给商馆派回佣工杂役，但包围不能撤。还有，明日林大人要去虎门视察，顺便看一看虎门挂号口和13行的办事房，要你二人一同前往。林则徐去虎门视察，顺便巡视挂号口和13行办事房，这显然是要恢复通商了呀。按说这是好事，可是一听到林则徐这名字，这仨字儿，这武家父子就心里边打鼓，怕了。武少荣生怕父亲受委屈，对于宝纯说：于大人，我爹上岁数了，腿脚不便，我去吧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。 第二天一早，林则徐、邓廷桢和玉坤以及大批随员在天字码头登上了一条双层大官船。武少荣的私家画舫跟在后面，同行的还有2条哨船，一条在前面鸣锣开道，一条在后面护卫。珠江是一条黄金水道，从天字码头到虎门有160里水程，顺流直下一天可达。林则徐、邓廷桢和玉坤一面说话，一面欣赏两岸的风光。广州城周遭5里之内人烟浮凑，房屋密集，沿江两岸到处都有茶叶作坊和缫丝作坊，江面上大小船舶连墙而行，鱼帆落翼，船中叮咚，各种水鸟沿江觅食，喳喳鸣叫，偏起偏落。半个时辰之后，船队驶入乡村地段，开阔的田野和疏落的村庄呈现出一派田园风光，在苍青色的天穹下，碧翠的树木和绿油油的庄稼皆墨连天，江水携一川温情裹两岸清风，悠悠洒洒地流淌，两岸的平畴野板缓缓后移。珠江南岸长满了大可合抱、小如碗口粗细的树木，冠盖如云的大榕树浓浓密密，遒劲的枝干上挂满了丝丝缕缕的须条，高大的散尾葵和大黄叶与低矮的鱼尾葵和米子兰交相杂错。在北岸，半尺高的水道在微风的吹拂下起伏抖动，远远望去蓊蓊郁郁，势若云团。每隔7-8里就有一个乡村捕头，戴着草帽的艄公衣袂飘飘地站在船头，轻摇橹，慢荡桨，把村夫村妇们渡到对岸。玉坤坐在一张摇椅上，胖墩墩的身子把摇椅压得吱嘎作响。 哎呀，林大人，下官在京城待过多年，官场里办事拖泥带水的事情见得着实不少，很少看见像您这样雷厉风行的呀。宜商贩运鸦片数10载，历任两广总督和海关监督严查严禁，也没拿出什么可行之法来。大人派兵包围商馆，断水断食，只用了4天功夫，一球一律就服服帖帖地缴出20000多箱鸦片，这可不是软功夫，是快刀剖瓜呀。林则徐说：于大人， 我这也是迫不得已啊，十军之路，中军之事，皇上把千军重担压在我肩上，我生怕辜负了皇上的信任，不得不辣手办差。邓廷桢捻着胡须说道：“辣手，好一个铁肩担道义，辣手著文章啊！少穆，对付奸疑就得用辣手，要是心慈手软，就收不到时效了。”过于愚昧，易增人忌，虚名过时，必有灾星，不敢当，不敢当啊！ 船过黄浦岛时，三个人用望远镜朝南面瞭去，韩兆庆正率领营兵在抚恤码头坚守遗船，1000多便兵狼蹲虎踞在巴掌大的地面上，营帐皆墨，旌旗蔽日，刀枪林立，号角连声，原本蠢蠢欲动的外国水手全都老老实实龟缩在船上，没人敢惹是生非。邓廷桢说：“ 少穆啊，有件事想和你商议一下。韩兆庆是个能干之人，他也快60了，再不提拔机会也就不多了。我听说湖南永安镇总兵唐家新年老休置，这永安镇又是少穆你的辖区，要是没有合适之人选，能不能让他替补啊？” 林则徐心里咯噔一下，可是面如止水，不露声色。韩兆庆是邓廷桢的心腹，但是巡江御史和给事中的密折说，韩兆庆和手下官变有查私纵私之嫌，甚至怀疑邓廷桢都与此有染。彭凤池和马臣正在暗中调查，尚未归来。林则徐只带了几个随员到广州查禁盐渡，事事都得依靠本地官员的通力配合。这要是一口回绝，邓廷桢难免会有想法，不仅有碍天和，搞不好还会影响禁烟大计。林则徐久历官场，深知没拿到充分的证据之前，即使内心蒸腾，也不能流露出丝毫痕迹来。 谢军兄啊，韩兆庆是兄心腹爱将，则徐来广州时日不长，不了解此人，但是查禁烟土要是没有他全力帮办，呵呵，我们可就寸步难行了。只要他禁烟得力，与兄联名保举，未尝不可。呵呵呵， 说罢又莞尔一笑。邓廷桢见林则徐这是答应了， 哟，既是如此，那我就代他谢了。 林则徐赶忙岔开话题：“ 封港封仓20多天了，广州的民生和海关税入都受到影响，不仅中外商贾期盼恢复贸易，庸工杂役们也期盼着恢复贸易，连咱们官县也想早日开港，多收税赋啊。玉大人，缴烟已经过半，再过几天就可以开仓了，不知海关衙门准备的怎么样了呀？”“ 啊，林大人，海关没有问题，关键要看13行准备的如何，这可得问武少荣啊。” 林则徐也想问一问拒节仪式办得如何了，把头伸出窗外，对一个亲兵说道：“ 去叫武少荣来。”“ 是。” 亲兵对管旗说了几句话，管旗立即拉动绳索，挂出信旗，要随行护卫的哨船去接武少荣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